好，第二節翻嚟，咁我係詩人啦， 阿 Chris 啦 ，Margaret 啦， 同 我 Mabel 啦， 係啦，係啦。咁我哋今晚咧係講呢個馬戲嘅，其實都唔係喎。馬戲有啲人成日誤會馬戲咧就有動物嘅，但係佢哋係冇。佢哋喺當代馬戲咧係冇動物表演嘅，係啊，係嗰啲叫咩啊？嗰啲叫特技，唔係嗰啲頭先我哋講嘅咩？咩唔係叫雜技啊？ 雜技啊， 係其實佢哋係雜技啫，冇馬冇動物嘅，即係唔會。其實依家嗰啲馬戲團咧有分開，有啲冇馬冇動物表演嘅，因為其實啲動物表演都咁好睇咧，即係佢唔知經過幾多痛苦先可以俾佢睇嘅，所以而家咧已經進佔到有啲馬戲團係冇呢啲嘅啦，係嘛？ 咁我哋 而家佢哋咧就係、是。负责冇动物嘅马戏团嘅， 香港就中西合璧啦，个感觉咁啊，有啲人就会比较中国式啲嘅、就卖艺啦，以前系马戏，咁但系外国咧就行咗当代咪行咗好耐噶啦，咁就一直其实大家都会仍然都 keep 住 circus 呢一个名 circus， 咁虽然可能佢冇动物啦，佢依然都叫 circus 嘅，咁于是我哋2012年嗰阵咧就觉得啊，不如我哋又。香港咁多 talent， 又唔係淨得我哋玩火啊，又有啲識空中舞嘅，又有可能識軟骨功嘅，咁就將大家即係集結埋一齊。咁嗰陣我哋2012年就咁樣成立咗啦。 係啊，咁嗱，你哋學啦，學即係練咗幾年啦，即係覺得自己已經 OK 啦。 係， 咁你點樣去慢慢會將佢變咗做你可以唔好講事業先啦，你要變咗做職業先，你都要揾到食先得喎。事業就好長遠嘅發展嚟噶嘛。 最初就冇谂多嘅，最初系真系学习唔同嘅马戏嗰阵，咁、我哋除咗火舞啦，咁譬如好似我咁，我又学咗空中舞啦，咁都系一啲老师好真系好建议我哋、不如你哋真系自己做一个平台啊咁，咁所以最初就冇话特别喺个事业或者即系觉得啊，我要攞嚟搵食啦，所谓去谂嘅、真系谂住啊，即系可以又要玩、好似不如试下啦，又可以如果集结到唔同嘅人，我又可以学下佢嘅嘢，佢可以我嘅嘢咁，咁慢慢久而久之就已有一啲前辈俾机会我哋啦，或者有一啲机构俾机会我哋啦，咁、就一路咁发展，咁变相由2012年，其实香港马戏团由最初我哋讲出嚟，好多人都话吓，乜香港有马戏团嘅咩？到近呢几年，其实传媒啊、报纸啊、杂志啊、电视节目啊，甚至其实公开嘅场合都多咗见到好多香港马戏团，咁香港人就明白多咗哦，其实当代马戏就好似你睇任何嘅芭蕾舞剧啊，或者其他剧一样咯，咁就变。好多人认识咗我哋， 唔系啊！啲人可能误会咗啊！香港有马戏团，去边度揾咁多马师子老虎？ 有咩个名字？ 有啦，长颈鹿啊，嗰啲咩边去揾咁多熊啊？唔系啊，都未听过，去边度揾呢啲动物翻嚟表演？佢第一个概念就系、是。冇可能养咁多动物， 跟住我哋都解释，即系话啊，我哋系做当代马戏嘅，佢哋先哦，即系杂技团啦。 系啦，可能如果用杂技，啲人一谂到就一就冇动物嘅。 系啦， 一讲马戏咧，而家我谂好多人都好似我咁。马戏， 但系其实点解唔用杂技嘅？因为杂技会比较肢体啲。其实我哋团会再多少少系器具上嘅嘢，即系如果我讲杂技，啲人又会忽略咗杂耍。杂耍就 系 耍一啲恶，即系耍一个物件咯。咁如果我哋觉得我哋其实杂技又有，杂耍又有，火又有，咁如果我哋讲 circus 就会比较合适啲咯。 系变即系依家咧，要呢个概念咧，即系要宣传出嚟，话俾你听，唔系唔一定有动物嘅大佬，系咪先？因为佢有个马字啊嘛。佢就联想咗佢 以前就有马做嘅， 系啦。 而家烟遗留到咧，点解人哋讲话马戏团？马戏团咧，马戏团通常你见到像圆形嘅，好靓越大圆形噶嘛。圆形嗰个来头咧，叫马咧，因为佢用咗马术嚟做表演嘅，咁当然会用马啦。但最主要就系嗰个 ring 啊 ，circus 系一个拉丁文嚟嘅，咁意思就 系 一个圆形嘅意思。咁所以点解而家嘅马戏团仍然，就算当代马戏剧团啦， 大部分有啲如果帳目啦，佢都 keep 住個圓形，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好似個馬術嗰個圓圈咁樣， 一路係個兜， 一路嘅兜圈係啦。但係而家就冇馬兜咯，就人喺人喺個台度兜咯，係啦。所以就係 我哋成日講一樣嘢，就係以前譬如以前舊嘅馬戲團咧，就係用動物去用動物去做一啲人嘅動作嘛。但係而家我哋調翻轉，就係用人去做一啲動物嘅動作，譬如爬上爬落啊、跳啊，可能喺啲好高位跳落嚟啊，或者係做一啲好奇怪嘅動作啊，就用翻人嘅動作去做。 喂，我有一個真係好服喎。佢有一個咧表演咧係好高咧，知唔知成一百唔知七幾十尺高啦，唔知有冇一百尺。但係佢個水盤啊得好平，好少水嘅喎。佢唔係插，佢又揾個身位拍打落去，佢又冇事喎。 練啦，好似我哋咁嗰年啊，練翻嚟。 你哋嗰個馬戲團有冇呢個表演？ 我哋冇，我哋冇跳水表演 係。哇！佢嗰啲水，佢唔係佢啲直接唔係搭水啊，佢唔係跳水啊，嗰啲水得好淺嘅喎，佢搭嚟冇事嘅喎。 我聽講過唔知英國啊又有呢啲，但係水我哋唔熟啊，水係好難喺個台度好難處理嘅。基本上如果大家又去澳門睇某一個演出，又係水係一樣喺舞台度你要注資好多錢咁去設計火水呢一樣嘢。火對於我哋嚟講咧，真係都唔係話真係咁難控制，水係最難控制，佢會跣啊，佢個形態控制唔到啊，你裝唔到佢啊咁。 啲水泵幾鬼貴 嘅，係啊係啊， 又要限定佢喺邊個時間噴出嚟喎，嗰個噴嗰個時間又唔同啦，嗰個猛力力度又唔同，火你易控制啊嘛。 近呢幾年都好多舞團玩水啊，整個舞台整個兜啊，做到啲落雨效果就已經好犀利啦，我自己覺得。 但係你如果同嗰個比，你又唔會想睇翻嗰啲咯。 啊係， 但係火唔係嘛，你可以好誇張，你唔使好多啫嘛。 火越多越靓嘅，系咪？ 但你又要限制火，要熄晒灯先靓噶嘛？你光残残睇冇火，冇兴趣噶。 我哋系咪朝头早、夜晚都试过做啊？你试讲嚟听下，朝头早 我试过12点哇，做玩火。 晏昼12点啊，晏昼十二点 唔 系晚上。呢个 山呢个 attraction 嘅山上面。 哇！即系干柴烈火，几鬼热啊！12点， 但系睇到过，即系你咁。光你依然睇到嘅， 但你个火咪相对要猛咗咯。 都系 系嘅，大火啲睇， 大火啲先睇到咯。但系其实个效果当然系冇夜晚咁靓， 夜晚靓， 夜晚系真系靓好多。 你直情见到个火系咁啊，冇一个变咗个圈啊，抛嚟抛去，即系嗰个震撼性强啲噶嘛。 所以点解亦都可能嗰个圈啊？即系我哋仍然好多人觉得啊，你都唔系做马戏，点解你用？馬戲呢個字，因為 circle 咯，因為個圈 係，同埋咦唔係喎，你哋用嗰隻原料唔可以好大煙嘅喎， 係唔會好大煙嘅，根本就唔會好大煙。你有煙，你啲觀眾睇唔到噶嘛，黑掹掹咁樣，你冇可能。 係咯，即係嗰隻燃料係要唔好大煙先到，大前提又要唔好咁快燒完咯。一陣揈兩揈熄咗，真係唔好意思，攞個支又唔好啦， 係咪啊？咁其實火啦，火都是香港晚其中一種啦，其實你知道其他，即係譬如空中舞啊、軟骨功啊，即係都唔係第一樣。但係火永遠喺好多觀眾睇都係印象比較深刻嘅。如果睇一個表演嘅話，係啊， 危險啊！ 覺得係咯，但係其實 刺激啦， 刺激啦， 即係馬戲其實我諗其中一個元素都係因為刺激，所以大家點解咁中意睇啦？即係亦都可能我哋講到有香港嘅觀眾有時成日都會想睇下，哇！佢幾時失手咧？ 係啦， 即係 幾時跌咧？會唔會跌㗎？即係你咦呢下又好似跌喎，咦呢下係咪失手咧？ 係啦。即系等于我嗰阵时去澳门睇新手赛赛车，我就睇佢炒嘅。系啊， 睇下你点炒。 但系其实讲真，人哋经过咁多长时间锻炼，边有咁易失手啊？至多个动作做得冇咁好睇嘅啫。 系唔系失手都会有失手，快啲咪回复翻咯？即系唔系咩大不了嘅事嚟嘅。其实，但系都系安全咯。即系马戏，我谂大家都听过啦，唔系净系火会出意外啦。其实空中舞都有机会出意外嘅，咁所以真系啲。譬如一啲预防嘅措施啊，都会做咯，落 mat 啊，所有嘅始终系人嚟噶嘛，人做表演唔系，就算几劲都好，都会有失手时候。 但你空中冇有个网啊，但你哋用火一嘢就烧伤你有时表演得最劲嘅时候。 你两边都系个火把，接触嗰个位得好少嘅啫嘛， 真系会系 执翻噶嘛， 系啊，执错位就嗱， 你系得一，你系得一只，可能得一只手握住握住嗰度。病嗰个位置，另外得少少嘅啫嘛，你一跌就执唔翻嘅，唔会执落个火嗰位嗰度噶嘛。 有时都会噶，其实有时真系，有时真系会，即系你睇到，咦，我差唔多失手啦。有时都唔系刻唔刻意嘅，真系你知道嗰个安全性。你如果跌咗嗰一刻，系可能对在场嘅观众有危险。 唔系唔好， 咁所以系啦。咁你点？其实你点都要攞翻，即系你嗰个精神意识，你已经冇谂咁多嘢。总之攞翻佢先。系啊，你话手烧唔烧伤？受唔受伤另一回事，但系首先系个安全嘅问题， 可能条件反射嚟。 系啦，呢个系练习得多，我哋嗰个反应嚟嘅，即系你一知道，咦，就嚟失手，我就要攞实佢先。即系就算我kick 咗或者慢咗都好啦，我都要都要攞翻实佢先， 或者飞咗支埋个观众嗰度咧。 系啦，即系呢样嘢，我觉得系紧要过，即系嗰个即个。表演好唔好睇当然紧要啦，但系在场观众啊或者场地嘅安全系重要， 同埋其实呢个条件反射。我试过一次咧煲汤，即系嗰即系节目嚟嘅，跌咗个电话落个头，我影煲汤，嘣一声跌咗个电话，我谂都唔谂就插只手就攞个电话上嚟。但系好嗰日嗰个汤已经煲好咗嘅，唔系一百度嘅， 熄咗火， 唔系一百度嘅。我系谂都唔谂，第一次插，跟住我仲未谂到有问题，啲咁热嘅，再插个手啦，我真系顶唔住啦， 啲沙嘴， 跟住我就揾个壳闹佢上，我系真系顶唔住啦，第二次再插个手，即系你第一次接触到，我谂个煲汤你有八十度滚以上啦， 系 干滚又系嗰 个，个意识问题啦。个意识嘅问题， 你系谂都唔谂就 系啊！你唔会谂到咁多嘢，系你唔会谂到咁多嘢。 即系等于你揸玩玩下个波，嗰个火棒，一甩你就谂办法捉实， 攞翻实佢 吓。不其实你练咗咁耐都知，以为呢下真系应该唔掂噶咯，即刻已经要 系啊， 即系转个动作，或者停一停佢。 系啊，真系嗰个练习，关于练习咯，呢个就即系平时你练习多嘅，你就会。感觉得多啊，即系你知道，咦呢下好似有啲怪怪地，即系做得出嚟唔系情唱，奇奇地，咁不如即系可能有少少调节咯，会做，即系你自己好自然嘅， 系自然。尤其是个咧，你开头揈好慢嘅咧，揈下越揈越快，跟住又抛高，又抛高又接翻佢。你平时已经练到咧，已经下下捉翻嗰啲，其实真系个咁多位观众，你要记住嗰个位系得系。佢一啲好准确咁揸落去，唔系就捻咗个火度噶啦，系咪先？如果唔系咁高难度，你又冇睇噶，系咪先？我话隔咗成十几尺，我使鬼你表演咩？因为咁安全系嘛，最惨系咁，你危险啊，冇人睇，啊！但系火咧，通常喺表演系第几次出现嘅咧？即系譬如你成个 show 唔系净系得。你哋呢一 冇嘅借边排嘅，即系睇嗰次 show 嘅总监啦。咁有时候，譬如我咁，我就中意排 show 嘅。咁啊 ，Chris 就即系处理啲内部啲嘅嘢啊，或者团长啊，或者咁，但系我就会帮手编排咯。咁通常你问我都系会 keep 住比较中段或者后段位置嘅下足啦，或者中段就比较刺激啲啦。开段咧通常马戏节目咧就少啲以火嚟开始，比较少啦，唔可以话冇。但如果你话咁多个项目，有空中舞啊、软骨功啊，比较中后位置啦。同埋头先即系讲啦，就话空中舞啊，你咪有望。大家其实一听到空中舞咧，就同而家嗰啲空中瑜伽捞埋咗，空中飞人唔同嘅，因为空中飞人咧，你叫咪有啲假嘅，就系、是、人抛即系飞过去接嘅，就好讲求即系 catch 嗰下嘅。咁我同阿 Chris 上嗰个月先去咗内地啦，中国啦，去练呢一个即系空中。飞人，咁但系咧空中舞又唔同喎，空中舞又分几种喎，你有件人哋丝带啦，有圈啦，系啦，有千秋啦，咁嗰一种咧就系佢下面咧唔会摆网，因为佢唔会 swing， 佢唔会 swing， 佢只会系如果佢跌咧，佢就顺落又上咁样，咁所以你需要一张佢嘅 crush mat 啦，就好似 gymnastic 嗰啲啦，即系你跌好厚嗰啲啦，垫啦系啦，咁如果你睇某一个即系表演啦，佢咪有水嘅下面系啦，咁如果我个表演者在上面跌咗落嚟嘅，佢就用咗个水做咗个 mat 啦，系啦。只要佢识缓冲，佢识跳水嘅话，如果佢真系跌咗落嚟，佢就要做落水嘅姿势、入水嘅姿势咁样。 喂，唔係喎，空中舞仲難喎、啊。佢一條絲帶咁，真係要慢慢一路跳個遊喺度做動作噶嘛。 係啊，喺上面爬，慢慢爬上去咯。 體力嗰、那個支撐要好緊要咯。係、 嗯，我自己覺得，因為人哋覺得成日話啊，玩火好危險啊，好難啊、嗯。我覺得空中舞嗰個危險度係相對比玩火係更加危險。 佢而家你翻到國內，因為佢有啲用好多條竹啊。唔係捉嗰啲唔似藤定咩，仲要喺度飛嚟飛去又跳舞又成噶嘛？係 啊係啊，有隻就 Chinese pole 咯， 好似啲馬騮咁飛嚟飛去啊！哇，嗰啲好難噶喎！ 係啊係啊，嗰啲其實個技巧都好似同鋼管舞有少少似嘅，但係 Chinese pole 同鋼管舞又係兩種即 style， 但係又係利用即夾啊，身體嘅夾啊，或者去利用我哋可能係手臂啊，或者係背部嘅力量啊，或者係或者腹部啊咁去做到咯，咁個。我鋪呢啲都係一啲好高難度嘅動作。 你好似我唔係睇小人哋揈架嗰啲啊，但係你嗰個拋物線有得介意噶嘛？揈幾多個圈飛過去嗰啲，但係你嗰啲真係用力嚟支撐噶嘛？要條腰嗰條腰幾位用力啊？你要佢真係咁樣揸住就打橫個人咁飛跳嚟跳去。 根本就唔同嘅，一個係拋接技巧，一個就係你支撐自己個力量嗰個 力量同力量 timing 咯 ，timing 咯，兩唔同嘅嘢嚟嘅，即係 timing 有啲人捉到。有啲人捉唔到，但力量有啲人捉到，有啲人即有啲人识用，有啲人唔识用。 即系好似玩火咁啦，好多人觉得，当然啦，啲棍重都显示到佢力量嘅，你转得快唔快？但系最紧要系你抛接嗰下，即系你咁大火，个火其实系你如果好嘅就好黑啦。你谂下试下，你平时话好黑，你揸住电筒喺度照，其实你乜都睇唔到嘅。 系啊， 你要抛个电筒，跟住接翻个病，你黑掹掹嘅地方，其实真系好难嘅一件事。 仲要唔系啊？互相抛接仲攞命喎。 系啊，系系。 你嗰个。你如果你点着个火把，你已经俾个火，即系你就得点光噶啫嘛，系咪先？你跟住咁样抛嚟抛去，系咪先？ 同个同伴嘅拍度要好高咯， 系啊，哇，咁快我哋去讲过，好，咁我哋翻嚟再讲。